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时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98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汽商用车 Maxus 大通品牌的王瑞，欢迎收听远誉快车道。 加足马力，准备进入潮流座驾快车通道，说车非常道，道上听驰骋，纵观车坛风云变幻，以车会友，乐在途中。快车道，远行天下，御驾人生。 祝福大家新春快乐，又到了快车道的节目时间了。各位好，我是董斌啊。今天呢特地邀，今天是腊月24啊，两位说点吉利话吧。 腊月24，这叫什么？哦， 扫黄日 、哎、大家要开始 主子要庆啊，我听成扫黄日了。 什么呀，这 当然这个 当然也得了， 对，当然也得了 、啊、那个易水老师还有老师欢迎两位啊。今天我们是行情气象站，依然是在这个过年的期间，腊月24扫黄日啊。 嗯， 我发现今天这个题目啊特别适合过年说。 哎， 今天 为什么呢？ 衣服，对，为什么呢？ 这不是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啊！ 这必须攻玉是吧？ 对，今天说的是最满意这个调查 啊、嗯， 因为你说这一年到头吧，我们逢年过节到年底的时候，总得你说得这个汇报工作啊，或者说是得一年你得总结哈。 是， 咱有两个，一个呢是别人对你的评价， 嗯， 一个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嗯， 这吧，所以叫满意度调查嘛。 我也想起这个 PPT 做好了吗？ 做好了。然后如果说别人对你满意的话呢，给你发红包；如果你对你自己不满意的话呢，来年咱们新弄个新的志向，或者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新的方向。 是， 所以我们跟汽车说的是最满意的汽车品牌，德国人最满意的汽车品牌。 哎， 要说起来这事儿，好像评价一个人满意度的话呢，肯定是从他的业绩、他的工作、他的这个长相、啊、对吧， 有、啊、因为面由心生嘛， 说对 对吧， 面由心生、 这个、长相咱不是说好不好看的那种长相、 嗯、 而是说这个善与恶，忠与奸、 嗯、 其实在这个面上能带出来。你没有看，你看老车 老车 绝对是忠厚老实之人。 这不准吧？老车过年好，没走，准，太准了，钟侯老师啊！ 突然那屋灯闪了， 行行，哎，怎么突然停电了？这个没有，这你要老车，你要说评价人有各种指标，评价车有哪些方面？你觉得 太多了？ 那说说，满意度，假让你调查的话，哪些方面能评价说这满意度提出来？ 肯定是它的一个整体品质，像动力、 用料 啊， 嗯。 差不多吧，这 还你别猜。我跟你说，哎，老车，我跟你说，吃东西要色香味俱全的，您就比那还少俩。我说这个吧，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德国汽车专业媒体 Auto Bild 每年都会制作一个这个汽车厂商的品质报告。 嗯，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到年终岁末，我们就跟大家说说啊，那些让这个德国人他们或者欧美人他们最满意的汽车品牌有哪些？他们有几点，第一呢是你的主观感受。 嗯， 这一点特别重要。第二个，他说车内静音。第三，容易不容易出事儿、出故障。第四，车漆的涂装品质。第五，是不是容易生锈？还有包括一个车内材质品质等，很细的哈， 这 基本上很细了。 对， 然后呢， 就比较较真。 对，我们说一下，这次呢，它其实是一个调查报告啊，是整个调查了特别多的这个车主们。我们也说一下啊，你说根据不同的问题呢来进行一个排名。这次调查呢是在那边最畅销的20个品牌，因为销量如果不够大，它其实就没有调查进来哈、啊，有是吧？ 那就算抽样调查嘛， 你都没有到销量排在前面，你就不值得我们去调查这事儿。 那也不对 啊， 就是那你、你像劳斯莱斯跟宾利，怎么可能？ 这个就不用调查了。 那你说它品质不好吗？ 那肯定特别好啊。 哎， 我说不用调查，没证明它品质不好啊。 啊， 好的也就不用调查，这叫国家免检产品。 Q 是吧？这上面是 Q。 你这老车你不懂了吧？哎，那你看保时捷就不在咱们的调查范围之内。这样、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分值是多少。它里面分值跟咱们讲，咱们这得分越高是越多。 对，德国人的分值，尤其大家看这个德甲的话啊。德甲的这个评分就是每一轮之后，踢球者杂志会给这个德甲的球员进行评分，分值越少，比如说你得一分，牛，这是上轮比赛巨出色的这种球员。 但 你说得五分，他们是一二三四五，是五分制的，五分完蛋，你肯定，比如说你是一个门将，你丢了7个球，你肯定是五分。 哦，还有这种说法， 对，跟他们是反过来的， 哎，这是为什么呢？ 不知道啊， 这 其实包括那个 这习俗挺奇怪哈。 对，前一段时间可能看的那个电影叫叫这个昆汀塔伦蒂诺的那个《 无耻混蛋》， 无耻混蛋啊。 其实在那个里边不是说是德国人的三跟英国人的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手势 不一样， 对，结果被判断他你这个其实是打入我们内部的， 是 吧？他当时叫那句，我说来三杯， 这样 他是他把那个大拇哥和小拇指一合，这叫三，英国人之类。 对， 一二三，德国人的是大拇哥， 是这样， 食指和 中指 这样，来三杯。 嗯， 对， 哎、你看看， 就 他不对，再来五杯， 什么事儿都没有， 六十二，再来六个。说起来这样吧，我们看一下车内静音满意度，他先说这个的，消费者主观感受呢，其实应该是奔驰最好，其次是沃尔沃、宝马，虽然没有明显的具体噪音参数，但今年跟往年差不多，说明在这方面的隔音方面还是比较好的。老说把这方面跟大家简单说说，隔音方面。 隔音我觉得奔驰上榜，而且排在第一，这个是实至名归。 嗯， 反正在国内的奔驰我感觉就是尤其到了 S 和 E 这个级别上面，特别是 S 那静音那简直是绝了，对吧，这个噪音几乎可以是听不见的。 沃尔沃排第二是吧？ 对，沃尔沃排了第二，这个确实有点小小出乎意料吧。然后我觉得应该就是奥迪应该往上上一上，结果奥迪才排第五。 哎，但是让我去深刻的是第六名是马自达，是吧？这个榜单当中那个你觉得呢？一春老师， 看来欧洲卖马自达还卖挺多的， 还挺多的， 对吧？它比大众排在前面， 雪铁龙在最后面。 雪铁龙在啊，对，法汽车的隔音一直不好。 啊、 你看前两个， 而且你看日产仅仅是排到第十七， 日产第十七呗。 这个也有 受了雷诺的拖累， 有别于日产在我们国内的一些车型表现吧？ 好像是 真的。日产，你看那个楼兰，实际上它的隔音也不是特别的好。 对， 对，缝比较大。但是你看这个榜单，就发现还是欧洲传统品牌在前面，除了一个马自达排第六以外，还有丰田排第七，基本上都是其他都是这种德国品牌了， 对， 德国品牌了。日系和法系呢，都在排在后面。静音这个东西啊，因为确实说好的品牌有它独到的地方了，这个毋庸置疑啊，这没法说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看故障率这事儿啊。故障率这个绝对要命。如果你这个，如果这故障率 特别高，你阴赛镜没用。 嗯， 先说这事儿啊，最低的品牌呢，其实我们最得分最低的品牌， 这个是正常的，丰田没有。 丰田 是对的。嗯， 还有一个叫达 西亚，达西亚， 雷诺下面那个是吧？ 达 西 亚， 达 西亚，哎，达西亚，我一直问是大众还是菲亚特还是雷诺下面的？ 雷诺吧。 应该是吧， 嗯，是雷诺下面吧。 我其实我昨天在看的时候也没那什么。 原就是前几年去欧洲玩的时候，确实看这个在捷克刚 被雷诺收了是吧？ 有很多这样的牌子， 嗯， 我这真是想不起来他们总公司是在哪儿， 在捷克斯洛伐克是吧？那边 反正好像跟斯柯达长相差不多。 对，好像另外排名靠前的基本都是预期，丰田、斯柯达、起亚、马都是故障率比较低的。 什么玩意儿？ 但是宝马、奥迪、大众这个故障率还比较高，最高的居然是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公司的菲亚特， 这是对的， 菲克，哦，老师你点评两句这个 啊，这个让我点评有点小难度啊，我觉得 说说， 因为丰田大家就是我就想到那个广告词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 嗯， 这确实是丰田一个高品质的一个代表了，我觉得。 哦，哎，那你这个在那边大众确实很故障率比较高哈， 卖的多吧？但我觉得还是卖的多，你卖的越多，你故障率就可能几率就越高嘛，而且你的几率又高了之后，它的这个数量就大嘛。 萝卜快乐不洗泥，你的意思是吧？就是太多了， 差不多。那你看那个，其实你看啊，斯柯达这个排名第二，但是就我那个车，实际上它也是进口的， 哦， 你可以算在就是欧洲本土这样的车， 是当然算了。 它这个小毛病确实也不少啊，也不少啊，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它排第二的话，你可能当地的这个销量，比如说是 Autobild 评出的，德国人买斯柯达的车还是少。 哎，这只能说一什么问题呢？并不是你的车越贵，你的故障率就越低。 对。 反而是一些大众化的品牌， 那肯定啊，车贵了的话，你上面的仪器肯定精密仪器肯定会越多，那这个仪器，机械东西肯定要出故障的。 但丰田其实高科技东西还可以吧，有些东西， 嗯， 电子产品也不少啊，日本的你也知道啊。 但日本电器很金用啊。 好家伙，得嘞，这感觉有道理。这样吧，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呢，今天呢是行情现场，为您公布一下年终岁末，我们说说行情哪些呢？这些品牌呢是故障率比较低或者满意度比较高的车都哪些品牌？一会儿回来。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今天呢，特地跟大家我们在快车道上说说呢，是这个行情气象，说的是什么呢？这些车型是美德国的 Autobild 评出了一个调查报告，说他们最满意度的一些车型是哪一个？让我有点意外的是，刚才故障率这事儿，确实我没想到这个。 嗯， 那接下来说了一个涂装，说白了，这两位专家是不是有车漆吧？ 这个 是吧，老车？ 这老车应该是更那什么， 啊， 就是车漆的厚度嘛。 嗯， 我们可能这个时候我们主观就会发现车漆亮不亮啊， 嗯， 感觉 光不光滑， 哎，过了几年之后你再看这个车，哎呦，这车跟新车一样啊， 样， 但有的车你，哎呦，这一看就是一台旧车了，它的车漆已经 让我想起来白色的老富康 啊，哦，白色的， 过完几年之后变黄了， 还有老捷达也跟我一样， 对，这个时候你再带着这个你再回过来看这个他评的榜单，你就会发现排名第一是沃尔沃。 北欧啊， 然后你再 冷啊， 对，你再往下看 是， 就是基本就是德系的品牌了， 嗯， 奔驰、MINI、宝马， 啊， 然后是日本的，还有法国的这个车型， 哎，嗯， 但这个时候丰田就开始往下走了，排到了第15，没想到第20是欧宝， 嗯，哎，欧宝不应该啊，欧宝在欧洲很多呀， 嗯，对。嗯，这 挺奇怪的， 这也确实是有点小出人意料吧？我觉得德系的品质应该都还可以的。 嗯，怎么差这么多呀？啊， 这你 同一屋檐下，你说这人品怎么差这么多？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 解释， 还要看这个车实际上它在这个国家这个品系当中的一个定位。你比如说欧宝，它实际上就是咱们现在国内 普通的经济型轿车， 很普通嘛，就是吉利、奇瑞这样的定位，是吧？ 嗯， 你只不过到国内来之后，它挂了这个欧宝的， 但你看它那个西亚特标志雪铁龙不也是如此这个定位吗？ 但是西亚特，你看它基本上工厂都是在西班牙呀，这算人家就是西班牙只有这么一个品牌。 咱编了已经，赶紧 对吧？ 对对对， 你德国你嗨得去了对吧？ 对对对， 你有奔驰，你有宝马，你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欧宝你排的是老几啊？ 对对对， 而且它本身就是在于一个很低廉的这样，就说白了，德国自主品牌。 菲亚特其实也还可以啊， 菲亚特。 但是你看，你们看到没有？奥迪是排到第十三位，得分、 对、啊， 得分竟然是七分。跟沃尔沃和奔驰差了那么多， 对、 啊，所以 奥迪奥迪不应该啊， 就开始要这个去怀疑一下 Autobild 这个。 哎呦我天， 是不是不真实？ 这专家的观点忽然想到前面那满意度，那我大概明白一下，车漆这东西啊，它跟其他的还有点差别，不太一样，它只算你汽车上的一个。 外部表现， 外部表现，比如像我吧，你看我吧，我真是挺有学问的一个人，对吧？人说懂得学问嘛，对吧？ 对，是 你，可是你看我外表，我其貌不扬吧？ 没有啊， 不， 道貌岸然。 说你这样就能解释这个事儿了，对不对？车好不好跟车气 什么东西 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绝对的关系，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吧？你说这人好不好？你说运动员刘翔，你这么去理解吧？刘翔跑得快不快？对吧？博古特跑，博古特是不是博古特？博尔特， 博尔特， 博尔特，博尔特跑得快不快？但实际上并不妨碍他们平常的外貌和穿衣的打扮，这是有一个区别的。 嗯嗯，对。 维多利亚那个贝克汉姆在英超踢球的时候其貌不扬，对吧？经过 谁说的？那时候就万人迷了嘛， 万人迷啊！但最后跟维多利亚打造了以后，他跟维多利亚谈恋爱以后，才慢慢的，你看那自传里面，维多利亚把他从头到脚， 确实是 全面的 从一个 了。足球明星 运动员变成了一个时尚 巨星， 是的， 这就是这你看那自传就知道了啊！我看过那书，多看书老车啊！所以你这差别在这儿的，你看对吧？ 我有贝克汉姆签名的足球，你有吗？ 我看过英超， 赢了。我有贝克汉姆签名足球，你有吗？ 哎，真有啊， 真有。 你哪儿呢？ 能不能告诉你？ 啊，维多利亚给你的是吧？我有维多利亚秘密的内衣，怎么的？ 你吹呢？你能穿吗？你 我有，这我能有。这节目，那个什么，接着还有一个，哎，还有哪几个来比来的老车？ 接下来是一个耐生锈的环节。 哦，还有个车辆材质是吧？ 对对对。 咱们先缓会儿，我这说维多利亚内衣，我是一身汗出来了，想休息一下。今天好，宁气象站一会儿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 Kelly 佳丽，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关注汽车行情，了解价格波动，观望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好，擦干汗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快车道上。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德国 Autobild， 他弄了一个满意度调查，这是他们的欧洲卖的比较好的前20位的车型。刚才说了前三个啊，接下来咱们抓紧时间，一个耐秀，老车把耐秀榜单简单说两句。 第一的又是沃尔沃，然后第二是丰田西雅特。排名第三到第四呢是奥迪、宝马、日产、雷诺、斯柯达。 你觉得这个榜单里面有哪个比较值得说的？ 马自达刚才我们说的它是哪个比较靠前来着？ 静音 故障率， 静音 静音 比较靠前，静音比较靠前。结果它在这个环节当中一下跑到了第20。 哦，生锈是吧？ 车身还是相对来说，看来就是有些是亮点比较突出，但是有些缺点也比较明显。 奔驰， 其实这一个环节它给咱们解释是车主对于自己爱车的底盘、铰链等金属裸露的这个部分一生锈这么一个情况。裸露部分，你按起来就是应该是越便宜的车，可能做这个防锈处理可能做的越少。 对吧？ 你比如说门的这个铰链，包括门的一些这个纽扣啊，或者说叫什么，就是那个。 门的把手 啊，对对对，就是那样 所谓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对 啊。好吧，下一个呢是车内材质的品质，这个呢是用内饰的做工的一些问题了，还是沃尔沃第一啊？哎，我的天哪，它怎么还是第一啊？ 但是第二，其实这个内饰材质的品质啊，也基本上是与车的一个品牌的豪华程度相挂钩的。豪华品牌的内饰用料肯定是越考究，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我觉得 MINI 居然排了第三。 这只能说是不是人家外那个德国卖 这是 MINI 的公关稿吧？这个我觉得 不 啊， 是不是人家德国卖的 MINI 是 跟咱不一样 要好？ 但你想啊，就是你比如说咱们 临川的那个车，它也是英国牛津工厂出产的。 哦， 人家卖、 Oxfield、 对啊，卖到德国的这个 Mini 肯定也是那个工厂出产。 哎，我明白了，跟谁开有关系。跟川开的有关系、 哦、这人乐不乐的、哎、 人乐不乐的利索不利索啊？ 对，我们要回到这个，它是一个面向于车主大众民意的这样一个调查、 啊、 而不是权威的这种什么仪器检测的这种 调、 啊、 民 调 嘛。 老车的意思就是喜欢不喜欢这个车，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它的内饰很好，那 OK 它可能就排名就上 了、啊、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所以雪体龙在后面了， 应该是让什么呢，应该是让你开着这个车不让你选这个车的东西。 嗯，但是你看啊、嗯、你看那个榜单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就是现代、 啊、 现代它排到第十，虽然不是最低，但是我觉得跟国内一个现象比较吻合的，就是如果在国内来调查，现代也不会排到最前、嗯、 也 不会排到 最 后， 对， 它永远是中间稍微再往下那么走一点。 嗯、 就说它的材质吧，就咱就说俗话，就是那么回事儿吧。 明白了， 啊、 嗯， 就那样。 这样吧，抓紧时间再说另外一个，就是车身品质了。这车身品质包括什么呢？开关的手感，经常接触到的车身部位，还要包括这个汽车的间隙。这个呢，依然还是得分最高是沃尔沃，而包括你那斯柯达也是。 哦。 居然斯柯达的成绩比宝马、奔驰还要的好。 这个说明人家那个确实是。用心了， 用心了 啊！那个一水你抄着了啊，就 走心了， 别后悔啊、 嗯！但他那故障率比较高， 但我觉得就我碰到这个小异响是比较多的， 异响比较多。 这是大众车的通病， 我买的正品了。 哦，对， 这大众车的通病就是你不响那不叫大众车。 嗯，这有道理， 明白吗？ 对对对对，这样我们最后呢，因为时间关系，赶紧说一下整体品质排行：第一的是沃尔沃，第二呢奥迪、宝马，第三是宝马，第四呢就是奔驰，包括MINI、丰田、马自达，等等等等等，再往后。其实这个我觉得让我印象最深的这个榜单说完之后，我认为沃尔沃真是厉害。 嗯， 他好几项单项第一，甚至他前面几项当中可能他即便没有第一， 平均分就是第一， 平均分是第一的。这他是这个、在哪儿生产的沃尔沃？这个是 沃尔沃肯定有咱们国内生产的， 有在国内生产的吗？ 应该是，比如说你要是九零的话，那就是肯定是在沃尔沃咱们大庆工厂来生产。 嗯，真是哈。 但不过现在那个车刚刚出啊，那可能也没有。 这是北欧生产的吗？还是在哪儿？我一直在我不太了解啊，这个车源是在哪里的？ 沃尔沃应该是斯堪 迪 纳。 迪 纳维亚那个工厂吧， 嗯，还是那边生产的、啊。 对对对， 好啊，行吧，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今天是腊月24扫房日，说点吉利话，老车给大家拜个年， 嗯，祝大家鸡年万事如意。 来，一水老师， 万事如意，鸡年。 抄我的，抄我呢，在这边呢，跟大家说，我们节目满意度是最高的，谢谢大家。好嘞， 对对对对， 好，明年再见，拜拜。 是。